有任何想问我想和我说的话，都可以在微博上搜索经典969龙夜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。欢迎光临我们早睡早起身体好联盟。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感受，就是你给一个人发了一条消息，他没有回你，然后你就默默把这一条消息删掉了，好像没有跟他说过话一样。我觉得自己哄自己是一项非常重要的生存技能，自欺欺人是最厉害的。比如说热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想象自己是一条在水里面游泳的鱼，这样会不会心理上凉快一点呢？一起来听任贤齐的《我是一只鱼》。素呢对张无忌说，越漂亮的女人越会说谎，其实不漂亮的也会说谎好吗？只是没有人留意而已。真的是残忍又现实，空气突然安静了。虽然现实很残忍，但还是要勇敢面对的。 来听范玮琪《可不可以不勇敢》。有一项研究显示说，女性心理压力大的话呢，容易生女孩，原因可能是跟孕期的时候呢，女性体内的激素有关。在没有 B 超验血这些选择性杀掉女婴的技术之前，那些越是给媳妇儿施压一定要生男孩的家庭，媳妇儿反而越是容易生下女孩。可能七大姑八大姨呢，也经常会关心你什么时候生孩子，什么时候生二胎，这些都是无形的压力。你可以回他们一句，明天的明天的明天吧。一起来听动力火车的《明天的明天的明天》。

这条路上的你我他，有谁迷路了吗？我们说好不分离，要一直一直在一起，就算闯天下，你们还记得吗？那一年盛夏，心愿许得无限大，我们手拉手也成舟，划过悲伤河流。 美国斯坦福大学一项最新研究显示说，全球人口平均每天步行4961步，中国人是最忙碌的，每天行走6000步以上。走路最多的是香港人，平均每天行走6880步，我们内地平均呢走6189步。你达标了吗？我觉得绿色出行其实真的挺好的，因为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片蓝蓝的天，一个蓝蓝的梦。来听毛宁的蓝蓝的天蓝蓝的梦。 掉下来，

光是盯着你的消息页面了，提前说好了表情或者是举重若轻的在，手指悬在发送键上面，等着第一时间回复你，甚至熬夜练习，只为了向你传达唯一的信息，在我心里你是特别的。好啦，开个玩笑，但还是希望你珍惜千里之外的秒回档，因为我们真的很在乎你，这件事情是真的。来听周杰伦的《千里之外》。微博上呢，有广西台还有海南台以前的听众加我，还挺开心的。在微博陌生人当中呢，我自信有看到过非常多的内容，然后今天晚上还是第一次遇到有人问我有人吗，下次如果再遇见类似微信问我有人吗这种类型的，我只能送你一首后会无期了。来听邓紫棋的后会无期。

跟你说晚安，拜拜。 Thank you.